第二节大匪又嚟啦，咁讲一讲啦，一啲比较趣味性嘅啲嘢啦，因为而家咧成日话南海风起云涌，系嘛啊，又讲紧呢个擦枪走火啊，几犀利，擦枪走火啊，北韩啊，北朝鲜啦吓，如何如何，南韩点样应对啊，萨德导弹，美国佬唔俾面你，就将个责任咧就交咗俾中国，叫中国咧就抵制韩国啊，北朝鲜，咁咧就。等阿金正恩咧，金三盘咧吓，啊冇鞋玩劇走，咁我咁讲啦。而家搞到咁样，真真正正咧，中国嘅伤害真系好大。习近平我唔知佢点收科，点解咧？其实之前讲过一次，咁上一次六大飞案天下星期四出嗰集咧，基本上咧系上个礼拜六嘅。咁而家又有啲叫转变啦，我都话啦，永远都系你做一啲嘢，对方就相应行动；你唔做一啲嘢，佢又可能又有啲嘢佢唔会做，因为个人即系头先我讲啦，即系打交一样，你要睇住佢。点解咁样讲呢？安倍晋三而家又话大选，因为咧佢修改咗。这个党魁兼任首相这个党纲。咁呢就佢最多呢然呢就只可以呢就连任两届，即係党纲即係嗰个党魁。咁而家变咗呢可以连任多届，即係话换句说话呢，如果安倍晋三呢佢民望够而顶得住嘅话，阿廉房佢哋咧，亦都冇能力去挑战佢，即系第二个党嘅廉房冇能力挑战佢嘅话咧，佢就会做足九年。而借呢个北朝鲜呢几支导弹咧，佢而家就修改宪法，因为成日都讲啦，自卫队唔系军队啊，佢做好多嘢咧就违宪。咁而家咧就将自卫队咧，佢呢一次再选举嘅时候咧，得到人民嘅重新授权嘅话咧，佢咧就会修改呢个宪法，就将自卫队就纳入咗日本嘅宪法里面，变咗咧就将佢所有嘅嘢咧就变成咗一个合宪嘅程序。咁而家因为你中国纵容咗北朝鲜放狗，令到佢出师有名，所以你成日话佢军国主义乜乜乜乜乜乜乜，你唔煲大件事，你由得佢，佢就冇一个合法性去讲。即系你哋中国人，习近平不停都话我哋中国强大，我哋会免点，跟住咧我就会喺南海做到，跟住咧就摆啲军舰喺嗰度，关你咩事啊乜乜？你越做呢啲嘢，佢都未有合法性，因为。你讲得啱，你话呢度系你嘅，我同你争议一件事，你啊拳头够硬，冇办法，但系冇直接威胁佢，但系肥仔恩佢真系不停射导弹，虽然次次都爆，咁有个网友唔同意，佢自己引爆嘅乜乜，佢咁啊好啦，射亲都唔爆，都自己引爆佢，系咪啊？一来俾人笑，二来就。是不是真的有咁嘅科技呢？我真係唔敢讲。係咪呀？咁希望有啦吓。咁但係有咪震慑到日本。日本而家咪出师有名囉。所以美国佬边度使你照顾啊。美国佬係何来需要你去保护啊。咁但係你唔好理啊，而家出云号啊就保护美国。巡洋舰啊，驱逐舰嗰啲啊，出师有名啊，搵咗出云号去啦，啊，咁你咪睇下咯。咁由呢度牵涉讲军舰啦，我唔识嘅，我好肤浅，我对军事嘅嘢好差，唔同 Alex 真系有研究嘅，所以咧佢有一个新节目咧就讲军事嘅，咁下个礼拜播，咁已经录咗两辑噶啦，咁可能再录多辑有全科啦，最紧要，咁佢会播嘅，咁我亦都讲啦。中国有两只航母，一只咧就是辽宁号，就买翻嚟嘅改装，唔系自己研发嘅。咁呢一次就犀利啦，自主研发咗一只航空母舰，而呢只航空母舰咧就下水嚟。咁呢只航空母舰咧食水咧就6万吨， 咁但佢下水嘅时候得四万几吨。如果一隻航母冇动力呢下咗水呢係唔会喐㗎冇用㗎。因为一隻航母基本上都系记忆中嘅资料。以前好耐睇过系要有动力呢行12公里以上呢佢先至能够令到个舵啊即系你行船啊转左转右啊即系个舵啊先能够喐得到。如果你低于12海里呢其实隻船呢系唔识行冇方向感。咁有好多网友啊哇好多天才指正我啦但系有一样嘢我可以话俾你听泄露国家机密啊是我得到独家的消息。咁希望呢就静鸡鸡话俾我啲网友听呢啲就唔好传开去。唔係我返大陆会好麻烦。点解咁讲呢第二艘自主研发嘅航母个名叫乜嘢 ?001A。001? 你错喎。唔係呢个军情五处喎。啊即係嗰个假军情五处喎。啊唔係军情六喎唔係英国佬喎。啊有占士邦喎 ,007 喎係 001, 点解点解叫 001A? 我細細聲话俾大家听因为001就代表第一隻咁有第二隻咪002囉有第三隻003㗎喇喎但係又要讲英文 ,but, 点解叫 001A 呢呢、這个先就係呢个秘密嘅重点希望大家听到自己收埋一个心度知道好啦唔好传扬开去因为呢个系国家机密。如果你哋传扬咗出去你哋嘅生命危险会唔会搭洗头艇啊中国自主研发嘅洗头艇返大陆呢我真系唔敢讲。但你千祈唔好话俾我话俾你听。点解叫 001A? 最主要我哋中国最叻出嘅系乜嘢 ?A4。由此证明呢一隻自主研发嘅航空母舰 ,001A, 就係自主研发嘅第一隻嘅 A4。所以呢一个秘密希望大家都保守啲明唔明啊航母讲到呢一度。咁我而家呢就讲下我对解放军啦解放军啦嘅认识啦因为以前呢我真係同有段时间同啲解放军呢有啲军官军阶嘅人打街嗰度嘅。我以前报关行呢有个姓余嘅报关潮州人。咁佢呢就会做报关咁佢个表哥呢就係呢喺罗浮山即係惠州嗰边。咁呢有个军事基地即係中国嘅军事基地咁佢呢就做团长嘅。咁应该我冇记错佢同我讲嘅时候因为我唔系网上就系有41团跟住升上去呢就是、司长就5个司跟住到军长。系咁样嘅。楼下嗰啲营长啊各样嘢呢排长都系假嘅因为嗰啲呢根本上就唔入流。系唔能够得到呢个退休嘅即系唔系话冚国旗啦唔系终身制嘅解放军。咁当时招募解放军呢就系、是比较困难啲虽然成日都讲啦一人当军全家光荣但冇钱㗎嘛。搵鬼嚟咩咁我自己当时有几个伙计呢都系解放军出身尤其水军添。咁佢哋嗰时呢就打我工嘅时候一个报关员。咁报关员呢打我工嘅时候都同我讲佢自己呢就军校本科毕业但係本科毕业呢竟然呢解放军同埋中国政府系唔承认嘅。唔承认佢呢个本科资格所以佢都好坎坷走咗嚟做即是我公司报关员啦嗰陣时入职是800蚊啫惨。800蚊。就请到一个解放军本科毕业嘅仲系海军添曾经坚持支持我哋江泽民同埋邓小平嘅路线喺64事件里面呢要讲事件啊因为政治正確嘛风波都唔讲得㗎啦而家。比较温和啲因为我要返大陆见网友所以呢就要讲事件。啊佢哋嗰陣时呢话俾我听成日呢就睇即係成日睇录像其中有一个司机搭咗嚟揸我车嘅。咁呢佢呢就成日真係睇录像就讲呢就当年呢就解放军呢就俾嗰啲暴徒啊学生啊美国势力啊打砸抢啊杀人无数啊放火烧军车啊各样。 咁日日都睇呢啲片。啊，佢哋都话啦，睇到啲解放军咧，俾人哋咧搞到咧啊，双眼发穷啊，两面剑。你哋睇到嘅嗰个王慧林就系挡住坦克，佢哋就系一个英雄，佢就话俾你听，解放军唔敢伤害一个平民，所以王即系呢个咩啊？王麒麟得以生存，吓让佢行过，所以解放军系正义之师。正义呢就由嗰个大陆司机同我讲，点解正义呢就佢咧就有老婆，咁咧就喺西江大学咧就有个小卖部，咁啊成日咧就当完兵啦，咁啊翻嚟啦，无所事事，周嚟执同我揸做呢个叫棍头司机，咁啊做，因为我做长途肇庆都算嘅，因为俾唔起呢个高速钱就行下路，啊慢慢开夜车，佢唯一嘅咧就当呢个解放军咧，佢因为生得高大啊。就唔同嗰个本科毕业，其实我都知道点解嗰个本科毕业嗰个咧，我叫阿聪哥啦，点解咧唔承认嘅？因为生得矮，系咪啊？得个五尺二寸，做乜鬼解放军啊？你话军校本科毕业都俾人笑啦，点敢揾你做解放军？即系你冒认嘅，我成日都话，喂，屌咁矮，点样做解放军啊？咁但系，头先我讲呢个司机叫万仔嘅坚啊，因为高过我，我一。1.783米啊，佢仲要比我高，即系相信又黑靓仔。咁点解呢？因为佢咧，我成日咧喺嗰度咧就见到佢，佢系沟女手段，专沟啲学生妹啊，即系嗰阵时咧西江大啲教授咧，咁啊就都有啲靓女嘅。咁嗰啲后话讲啦，关于肇庆再讲一节啦。佢最叻嘅本钱系咩呢？系嘛啊？解放军咁英明神武，前解放军咁英明神武，最叻嘅咩咧？就系咧揸架摩托车，就兜啲靓女，就走去街街嗰度咧。如果你哋对肇庆熟悉就知啦，就食横江狗肉，两斤$18一斤两斤。食完之后咧，谂住大家食到兴合合咧，就搵个草丛就搞掂。咁啊，从来都未搞掂过，咁啊冇办法啦。啊，解放军啊，堂堂一个解放军啊，做啲咁嘅事。竟然都未搞掂过，咁解放军嘅質素大家可以諗下啦。咁另外我又再讲一件关于解放军嘅事，係要煞有介事嘅。我指证阿 Tony， 因为 Tony 成日都讲一个古仔嘅啫，就係话最叻就卡拉 OK， 啊所有嘅解放军最叻就进口啲最先进嘅卡拉 OK， 就喺度唱歌嘅啫。呢个古仔佢讲咗几年㗎啦，听到我都厌，我一讲个新古仔俾你听。而家都系讲啦，头先啦，即系呢个团长啦，呢个团长佢咧就成日带我跟出跟入嘅，一介绍好多企业俾我做，报关就俾佢个表弟做余生。咁佢咧佢好有上进嘅人，解放军有呢啲人嘅，喺南京大学继续读上去，佢话要升职，要力争上游，即系当时佢40岁多啲嘅啫，佢力争上游，佢一定要读到上去做研究生，咁佢先能够做到军长，即系将军。令到佢咧可以咧终身制，咁佢当时罗浮山嘅地方咧就大概2000多尺，咁我成日问佢话你工资几多钱啊？咁希望佢冇呃我咯，个6000多蚊啦，但系啲钱剩低嘅全部俾晒老婆，都唔使使钱嘅，我点解唔使使钱？我买包烟嘅啫，因为佢咧做呢个团长嘅位，佢只系有个配置就系唔知1500定1800cc 一部日本车俾佢本田嘅，咁有个副官。你话保镖又好，副官又好啦，希望佢打得过马云嗰个啦。咁啊，另外个司机，咁呢个陪住佢边度都有呢，即系呢两个人陪住嘅。咁啊，车我哋出，车我哋入啦。咁多谢佢啦。咁去到啲搵啦。咁我话喂，咁你哋其实你哋同嗰啲县市咧有冇咩分别噶？即系嗰啲政府啊，或者嗰啲市长啊、市委啊、镇委啊，有咩？唔关事嘅。我哋解放军有我哋嘅编制，同佢哋完全冇关系。啊！但系咧，我哋去到咧，佢咧就会招呼我哋。佢嚟到咧，我咧就会咧就啊劏鸡杀鸭，睇下有冇野猪咧，就立只野猪咁啊烧烤俾佢哋食咁嘅啫。我哋解放军穷啊嘛，系咪啊？但我话唔系，有39集团，全部军方背景。当时未有华为啊，咁我话俾你听，咁佢系啊，咁我哋都要计业绩嘅，都要搵啲钱噶。咁咧，我哋所以咧就要打好军民关系啦，军民关系。 咁我即係点啊？即係好似咁啦，我啲钱啊从来唔使死我食阿爷爷噶嘛。咁我最多每日买包烟嘅啫。咁跟住咧就去佢书房一睇，你噏得出嘅牌子，你识嘅牌子嘅烟有，唔识嘅牌子嘅烟都有，成座山咁啊！即係最穷猫啊！即係咧，其实咧，你啲人好多唔会中华都好多个级数，佢哋啲烟好奇怪嘅，即係云烟王啊，好贵。云烟唔系芙蓉王啊，即系咧佢哋嘅烟系好多级数嘅，金装啊、特级啊，系一个价钱。而中华都有好多级嘅，我哋平时见嗰啲系写一啲最低级噶啦，已经系几百蚊条嗰啲，亦都唔算贵。而家比香港烟唔算贵，好多你要咩酒都有，噏得出，噏唔出。成个书房冧山咁，好多佢哋当兵嗰啲得闲无事咧，即系同佢熟嗰啲啊，走嚟攞条烟去食嘅咁。佢话冇办法啦，因为我哋要打好军民关系，每逢过年过节咧，咁佢有啲鱼翅燕窝啊山珍海味啊，或者我哋啲家常用品啊，不如手机啊，各样嘢咁，当地啲市政府都有多少送俾我哋。你听住，唔系贿赂。唔系贪污，系军民关系呢四个字好重要。佢哋亦都喺因为咁样，就好多台湾企业俾面当地嘅政府，尤其博罗有间厂啊，做呢个圣诞老人嘅，一走盐田嘅，因为唔值钱啊，啲圣诞老人玩具啊，一只柜只不过系三百几个嘅啫，个个好似我咁大个，就专摆商场啊，同埋条街门口，英国同美国。逢系临系过圣诞之前咧，一个月就出三百几条柜。咁我哋咧就帮佢盐田，由佢介绍当地政府。而最厉害咧就介绍咗个咧就玩性玩具。我未见过啲假洋具啊，同埋咧假女人咁得意嘅。咁咧发光啊，咁嗰阵时即系吓，你知啦，我哋啲比较纯情啲，性知识少。咁咧就介绍一间嘢咁报关走。咁咧就佢亦都喺好多市领导度咧就合作搞一啲小生意，咁譬如征地啊、贷款啊，咁当地嘅政府会帮佢哋搞，而佢哋做咗啲嘢，做一个项目，咁咧就揾到嘅钱咧就当佢哋嘅营收，即系下栏啦，你可以咁讲。咁咧就我认识嘅解放军嘅一部分，咁佢人好好嘅，即系有上进心，但系佢啲军民关系能够揾到几钱我唔知，因为我去真佢都请我食农家菜，惨啦，日日都咸鱼青菜，咁但系咧。跟住佢走去惠州市呢，啊，当时有个副市长呢请我哋食饭就坚啦。即係你噏得出嘅嘢都有，噏唔出嘅嘢都有。即係食完佢个餐，我话哇、哎、都几好招呼。哎，我哋穷㗎嘛，佢哋呢啲呢啊商业啊，有即係唔好话赞助啦，咁佢哋都有啊，三公消费乜嘢都有嘅咁。而亦都咁讲啦，后尾做解放军。佢哋有得着嘅，因为难搵人啊，一人当兵全家光明呢、这个概念已经冇咗㗎啦，亦都冇呢啲标语啦而家大陆。佢哋点呢，你当兵只要你肯做咗两年定三年，跟住呢退役嘅时候呢佢可以转职啊，或者你想你高中毕业想转大学，咁佢会介绍推荐你去入啲大学里面继续做大学研究生。如果你出去做嘢呢可以去一啲国营，即係国营单位度转职，即係国营单位度打工。变成咗后尾好多大学生或者有啲高中毕业嘅男仔呢就肯入解放军啊当兵啊，佢用咁嘅招来，即係叫延后利益。而家所讲嘅。即係你做解放军挨几年。是不是真的挨我不敢讲啊。出返嚟重新做人。咁呢就可以得到一啲可能你根本上你就冇资格入到去嘅地方，你都入到去，咁之后就前程万里啦。咁呢个就係我对解放军嘅认识。咁再讲一件事。除咗剛才我唔觉意呢爆咗 001A 呢个秘密俾你听呢，我再讲多一件事，亲身经历。都系唔好话俾人知，因为咧，你哋想知道解放军同埋辽宁号或者佢自主研发嘅嘢咧，打唔打得，能唔能够称雄，即系称雄世界、称雄南海咧？由呢件事，你哋大家参详一下。点解咁讲咧？呢一位团长，即系可能而家升到军长啦，又冇联络八年啦。可能高升咗啦， 因为最近呢我听到个消息呢就将个司长级取消咗直接升军长。可能佢真係可能已经升咗军长啦，做将军冚国旗啦。咁呢佢呢就介绍咗呢黄埔一间呢就係战舰嘅维修厂嘅副厂长，我识其实都系佢嘅子侄嚟嘅，又系潮州人。因为呢广东人呢能够喺当兵啊或者喺国家里面呢军区呢能够升得高升啊，即系做到大官嘅人好少嘅。係咪即系唔系叶选平嗰个年代啦，好少。係咪即系好忌广东人。因为广东人呢接受能力强啲，同埋呢对外来文化呢吸收力特别强。同埋呢永远呢近呢几一两百年呢逢系呢革命啊搞事都系广东人啊广西人啊或者湖南啊呢啲。咁对于北方人呢有啲罩忌啦咁。咁我认识咗佢，咁成日同佢呢我上咗广州黄埔呢都搵佢啦。因为佢就做呢个战舰维修厂呢就都做得相当大嘅。即係个官长都做得大啦，咁佢讲咗两件事啦，都系关于解放军。因为佢都系解放军，但佢系一间兵工厂里面嘅副厂长。咁佢成日请我大官员食饭嘅，如果佢去黄埔呢我唔知仲喺咪度。大官员咁都相当出没名下嘅，包间房啦，咁食饭啦，咁当时唔会有信用卡啦，咁签个名行得个三公消费嘛，係咪几时埋单唔知道。咁但係呢做大陆生意以前全部靠晒啲当官嘅嚟消费，全部签单，签得你几个月单，你赊得佢呢条税任你开，开完之后攞特单呢跟住返去呢就 cam 数。所以做得最大嗰啲全部都係赊数，宣赊俾国营单位。解放军都唔例外。咁佢讲咗件香港解放军嘅秘密俾我听。佢话呢所有嚟香港嘅做解放军呢都係俊男美女，要有一米八以上呢先至能够当到兵。落到嚟呢因为呢唔能够出军营。亦都冇咩課外活動，最多你咪你知男人啦，血氣方剛，俾個排球你咪打下囉，係咪呀，得閒玩下氣械操囉，係咪，但係一年放假一次返去黃埔，跟住呢就放大假，其實輪住嚟放啦。咁每一次返嚟呢或者兩年放一次假返嚟呢，佢話啲男人呢啲眼呢全部血紅色㗎。咁你哋諗下咩事，點解血紅色，女人唔講呀，因為女人佢冇講俾我聽。咁我都話啦，我講真嘅古仔係我認識同埋我知道的。咁呢就當地呢有啲軍方支持嘅，亦都有啲呢係廣州政府支持嘅娛樂場所夜場呀、食飯呀、夜場嘅地方。咁當然啦，係俾嗰啲解放軍呢返嚟呢可以輕鬆一下嘅。咁佢哋呢即係有一年裏面廿零歲嘅後生仔係冇做過嘅一個活動呢，除咗靠呢左手右手之外呢就真係需要有個即係呢有個形象加想像嘅人。咁唔好成日形象加想像啦，咁變咗有啲夜場呢娛樂場所做佢哋生意。咁當然呢啲就稱之為鐵鬥啦，因為有佢哋嘅幫襯，而呢啲只會越做越好。因為呢雖然比较呢即係你哋外人呢可能都久不久呢啲国营单位可以入到去。即係当时啦，唔敢讲而家有冇啦。咁但係呢因为做呢啲人生意即係等于铁斗。咁唔觉得入去呢，我亦都话俾你听，公安查牌冲入去，跟住一个个一出嚟全部解放军。咩呀，你老二嚟咗喎。你算老几呀，老二呀，咁即係收工。编制系咩最大呀，军佬最大，所以等于免死金牌。咁佢就话爆咗呢个秘密俾我听。嗱，头先我讲得太兴奋，太大声，都要细细声讲，唔好俾隔篱听到。咁再讲一件事，犀利啦！巡航导弹的秘密，直接影响到解放军嘅水平。虽然呢件事发生喺八年前，咁你哋大家亦都可以谂下八年啦，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当时我生意走下坡。啊，即系未破产之前，啊死啦，执笠啦，顶唔住啦咁。但系佢真系当我老友，咁佢亦都知道。咁咧，因为咧而家咧，你知啦，身无长物最长咩咁？话我两次都冇讲粗口啊，因为咧我心存敬畏，对解放军威武之师，真系唔敢讲粗口啊，比较隐晦啲。 啊，即系要正经啲啊。咁咧就知道我唔掂，咁佢够义气嘅。咁有一日去到佢屋企，千几尺，咁咧就系宿舍，冇买楼噶宿舍。咁喺黄埔，咁啊成个都系解放军有职级嘅人住。嗯，入到去，佢招呼我企坐，啊攞杯茶啦，茶叶啊，俾啲靓茶叶你啦，呢啲保你系军民关系，你送俾我嘅。啊，肥佬肥，佢嗌我肥王嘅，肥王攞翻去，乜乜乜乜啊！所以我饮多好多嘅靓保你，亦都谂过好多靓嘅铁观音。而因为我肥，我对茶叶真系有研究。佢哋潮州人最中意饮咩？凤凰山尖呢种茶叶系粗茶嚟，好平。但点解饮呢？唔系个个饮得起铁观音，潮州人佢哋习惯一停低就饮茶，所以潮州人好少肥人。啊，呢个亦都话俾人，因为有种叫凤凰三尖好平啊，佢哋拿扎茶叶嚟冲茶，不停饮，食完饭就饮噶啦。佢嗰啲饮咗咧，系令到你成个胃同埋啲肠嘅油啊去咗嘅，系好似刮咗你个胃嗰种油啊，唔算靓茶。但系咧，你只要你食饱饭咯，你饮饮茶咧，你越饮越肚饿嘅，因为佢将你胃里边嘅胃壁嘅油去咗。而家香港好多茶庄都有嘅，因为下架茶，但系潮州人一定认识啊，所以我都即系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真系识少少。咁啊，咁啊，再讲一讲，时间差唔多，再讲一讲。因为要延长少少，或者做第三节啦。咁讲一讲就系、是、佢去到，佢话嗱，做老友，我啊细叔咧，阿余生咧就上次嚟探我，我哋咧就啱啱好咧就生产紧啲靓嘅啊金光闪闪嘅飞弹，差唔多一米三咁高。咁咧就我就送咗两支，就俾阿余生震炸嘅。咁嗱，老友，唔好讲啦，送两支俾你，我话唔系啩？送两支飞弹俾我，佢系坚噶，一阵搵车车你落去啦。啊，我搵条友，啊搵我个下属，啊我唔记得啦。啊，揸架车同你送翻深圳啦。你住边度啊？嗰时当然冇卫星导航啦。咁你话你带路啦，佢跟住佢今晚夜啲翻嚟啦。我唔系啩？飞弹、啊，梗系飞弹学啦。我哋解放军梗系送个。飞弹学俾你啦，咁你但可以谂下，究竟我哋嘅巡航导弹同埋我哋嘅兵器打唔打得？因为佢送俾我嘅都系飞弹学啦，咁我当然多谢佢，因为点解咧？佢同我讲，铁乜鬼门神啦、啊，屈迟敬德秦琼算老几啊？摆两支。飞弹喺你门口，杀气够大，大杀三方，边个蛊惑仔乜嘢人都唔敢嚟。我话俾你听，你就嚟去啦。啊，横掂你生意麻麻地，啊，当佢同你挡杀呢两支嘢，台北嗰晚就漏嘢拎咗翻去。咁当然，我个人就比较大方啲，摆咗支喺我住嘅地方黄御苑门口，就冇拎翻公司啦。另外一支，我当时有个兄弟，佢话我系佢兄弟。啊！话佢我系佢最好嘅兄弟，咁啊呢位周生周老二先生啊，一世人系最佩服我添。佢讲咁，我话唉唔好啦，咁就送咗支俾佢，等佢翻去咧就镇宅，因为佢报关员嚟嘅，咁啊希望佢财源广进。但系我卒之明白，做人大方系唔得嘅。点解咧？因为明明系双春，我变咗单春，本身佢一个空壳。已经唔够料啦，即系吓鬼嘅啫，冚家铲，哎，对唔住，又讲粗口，即系对解放军嘅不敬，即系啊，对唔住，对唔住，哎，希望今晚瞓得着啊！你哋最紧要咧，听到呢个节目守秘密，送咗支俾人，杀气本身已经因为佢个壳唔够力噶啦，系咪啊？咁我仲送咗支俾人，所以卒之盘生意都顶唔住，执笠，唉。即系咧，白白枉费咗我呢个老友对我嘅一片诚情，系咪啊？所以今日啊，亦都有 C919 啊，今日咧，我哋吓、啊、又系自主研发，佢讲嘅啫。但系咧，又发现到好多咧，美国玻璃啊、英国零件啊，又俾人踢爆咗嘅飞机啊，今日咧正式试飞， 研发咗十年，希望唔系等于001 A 或者系 C919， 突然间又多个 A 字，因为所谓自主研发又俾人踢爆咗，真系咁唔好啊！俾啲心机啦，我希望我哋中国啊，始终有强大嚟啊，系001冇 A。C919 冇 C 亦都冇 A， 系919啫，系咪啊？所以希望系咁，亦都唔会再有呢啲咁嘅所谓空弹出现。咁咧，希望咧解放军咧能够啊更加强大，威震四方，震慑日本仔。啊，咁啊呢一节讲到呢度，唔知有冇第三节啊？因为都应该差唔多啦，拜拜。